在那之前的时候，其实融资是还是比较难好拿的。 嗯嗯、 然后2015、2016年的时候，很多都是说靠着个 PPT 一个 idea， 然后就可以融资。 嗯，嗯 所以其实当时你也是被当时那种那个风气，然后就有点是说吹晕了的一些头脑。 嗯、 然后，所以我以为在可能2018、2019年，然后2018年的时候还是容易拿投资的。但是你真的去融资的时候，你才发现整个环境都已经变天了。 嗯。 都不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投资风气， 大家变得更冷静， 对，更冷静，而且那个时候金融危机啊，各方面、 嗯， 而且投资机构都没什么钱了， 嗯， 所以特别难拿， 嗯， 我当时真是甚至融资融到都快怀疑自己人生了，对吧？怀疑自己，哎呀，对，但是还好，我们也是带着点幸运的，然后就拿到启动融资， 嗯， 启动资金，然后就是靠这五六，坦白讲，我们靠我这五六十万，然后、 嗯。 完成了产品的设计， 嗯， 还有包括是说市场，也不能说市场，就是我们也把它推上了海外众筹， 嗯， 有半年的时间吧， 嗯， 坦白讲，我们用这些钱，我们做成的事儿的话，至少可能是要可能将近200万才能完成那件事儿。 你刚才讲的“我们”这个词儿，包括多少人？ 我跟另外一个我的创业伙伴， 嗯， 然后。那个当时的话，他是一个墨西哥人，我是还是有一个老外伙伴的。 嗯， 对，然后我们就是完成了产品的研发， 就你们两个人啊？ 那是最早期的启动，是、 嗯、 我早期启动是我们三个伙伴。 嗯， 然后但是只是另外一个伙伴是做市场相关的，因为当时主要精力是放在研发上面， 嗯、 然后他就让他去先兼职去做这个事儿的。 嗯， 对。那但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是有在。就是包括有新的融资啊，然后也在拓展嘛，然后、 嗯、 团队也拓展到6、7个人吧、 嗯、 就是说对，那对，只能是说在那个时候确实是真的蛮难的。 那产品我们今天见到啊，放在咱们桌面上的这个小东西， 嗯， 其实把它生产出来，就据我了解，你就是它跟生产任何的电子产品应该也差不多， 对， 你得需要解决设计，得需要解决供应商， 对， 得需要解决供应链， 对，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良率， 对， 就等等类似的这个问题，就这些问题，我估计你解决起来应该也不容易吧？ 对，真的是这里边太多坑了， 嗯， 就是踩了太多坑。 来，给我们讲讲，讲讲这个痛苦的故事。 我觉得是说，这种感觉呢是说，因为很多领域是你未知的， 嗯， 坦白讲，以前面的一些技术研发和偏设计层面的话， 嗯、 有很多部分是我自己可以。凭着我自己的技术积累和一些对物理层面和设计层面的理解是可以推进的。 嗯， 但是说真的去说涉及到工厂层面的工厂生产的话、 嗯、 其实是真的非常知之甚少的。 嗯， 所以当时我也坦白讲，我也是请了一个供应链的伙伴、 嗯、 然后也是现在我非常核心合伙人之一。 嗯， 然后那真的当年是说你在生产的时候你要去真的是在跟工厂老板斗智斗勇啊，这是要、 嗯、你要用斗智斗勇 对斗智斗勇，然后那种感觉呢就是说，因为你要去让这个产品的一个是说生产进度能把控、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产品良率要把控， 嗯， 但是可能工厂老板的话他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订单， 对， 然后那可能他在你不盯着的时候他就会可能甚至偷工啊，偷工减料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那甚至是说我们在这过程中还是从一家工厂甚至切换到了另外一家工厂、 嗯、 整个一个这种大大的换血一样，哇、 啊、 当时还是真的蛮痛苦的。 这个事儿呢、哎、简单来说一句话，客大欺店或者店大欺客、 啊、 对于苹果来讲它就是客大欺店，工厂都得听它的， 对， 但是对于你这样的微小创业者而言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对， 对，是， 所以产品在工厂当中最后切换了一家合适的工厂，然后才把今天看到的这个产品打造出来、 嗯、对，是的， 产品的生产到最后的投入使用其实也会有一个更新迭代的过程， 对， 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很多功能没有想到， 嗯， 甚至说有一些问题是自己忽视的、 嗯、 就这个过程一代一代的更迭，这个过程顺利吗？ 嗯，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吧，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也要去感谢的是说相对来说用户是对我们是比较支持的， 嗯， 因为这个产品还是很创新的、 嗯、 大家对它的一个包容度是比较高的， 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说在我们第一代基础上也在研发新的产品， 嗯， 那新的产品的话我们预计大概2月份会上线海外，我们大概这个月中旬就会拍